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地方妈妈需要帮助》。大家好，我是小猴子滋滋。我想呢，应该会有人觉得我这个昵称非常耻。没错，我也觉得很耻。但是呢 ，Podcast 有好处，就是说，可以秀一下你的耻的下限，这样子 ，OK。其实因为基本上我从14、15岁开始，我的昵称就叫小猴。那但是呢，我发现就是如果大家去网上搜寻啊，其实叫小猴的人其实蛮多的。那我想要有一个差异化，所以我就加了吱吱吱，那感觉更耻了哈。OK， 好，那就请大家多担待，因为我决定我叫小猴吱吱吱。OK。那今天是地方妈妈需要帮助的第一集，虽然第一集就是感觉是，我个人的观感感觉是说，好像是不是要有一个重磅性的话题呀、啊，然后热热闹闹的这样子，但其实我真正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呢，就是想要分享一些我比较特殊的经历啊，或者是说做我想要分享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呢，我。第一个就想到的呢，就是我的求职之路，跟我到最后的第一次试管就成功的经历这样子。那这一集我们会先谈到呢，我的求职之路的这个中间发生的一些过程。OK， 那坦白讲呢，其实是一个回首来看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艰辛而且有时候蛮心酸的一个经验啦。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时间真的很长，我跟我先生其实我们在就是30岁的时候就结婚了，那结婚7年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我们两个相处其实都非常好，我一直都觉得我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无话不谈啊，然后因为夫妻嘛，就是中间也就是都会有固定的做功课，但是呢就是其实蛮好笑的是说，我们结婚的前2年都还试着避孕这样，因为会觉得就是说蛮享受两人的生活，但是到了第3年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因为婚姻就真的还蛮开心的嘛，然后我们两个人相处都很和谐啊，那觉得应该是会有一个余裕可以有一个余裕跟能力可以好好照顾一个小朋友，让他健康成长长大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考虑，觉得说，哎，是不是已经是一个该开始考虑生小孩的这个计划？但是呢，就是结果中间就是试了中医啊，然后求神拜佛这段期间，就一直都没有结果，就这样子。然后就是一直持续到就是从结婚到后来就是37岁以前，基本上就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结果。OK， 那中间还有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那我等一下再跟各位分享这样子。那我先讲一下，就是我的求职之路中间做的一些选择哈。我刚开始呢，就是觉得说，哎，第3年的时候觉得没有小朋友，然后没有顺利生下来，就是想说，哎，那我不然就是我去拜拜好了。然后拜拜的时候抽签呢，还是说，哎，不适合这样，就好像今年就不太适合。那我还是不放弃啊，我就想说，哎，我到底可能身体上哪里有些部分是需要调养嘛？后来我就前前后后呢找了3家的中医这样，然后也是就是上网看，或者经人家介绍说，哎，这个中医很有名。然后刚开始就是先量那个基础体温嘛，然后配合中药的每天都喝那个汤药这样，然后配合。那其实那个过程，我觉得说真的，就是当然还是有人就是靠这样的方式成功啦，就是我觉得哦很恭喜。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压力真的很大，就是因为你一验到就是说，哎，你那个体温升高的时候，就是要开始做功课，然后你就要就是有时候现在在上班，就是要强逼着他，就是说，哎，那你就是赶快安排一个时间，然后我们要开始就是计划做人这样子。那这个过程其实双方都是压力很大，然后我并不认为就是这样子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愉悦的过程，所以其实 那整个过程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对我来讲真的压力太大，我觉得成功几率对我而言可能就真的也没有很高啦。嗯，但是就是而且我其实试了蛮久诶，大概就是也是前前后后就是花了一年时间一直在搞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哦有点精疲力尽啊，然后后来换了就是就又换了一家，就那时候就是我前面讲的就是先两家嘛，然后来到第三家，第三家还是一样跟我用讲同样的方法，然后还跟我讲说哎就有个人成功，然后就是就跟我讲说叫我要持续，然后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有考虑西医方面的疗程，然后他还跟我说就是他觉得那样很辛苦，然后跟我说就是建议我不要，就是建议我继续就是留下来吃药啊，然后做一些针灸这样。那时候我背部还有一些就是我其实有长期的那个脊椎受伤跟驼背，所以那时候我会觉得说哦那就是一起看，然后其实还蛮方便的，但是就是一直都没有消息。那我觉得其实那时候最焦虑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看不到镜头，你会觉得说啊就是花这么多钱，因为其实那个汤药啊就是一帖一个礼拜其实都要三四千块，其实不便宜啊，然后而且也不是很好喝。嗯，对啊，就是你就是必须就是强逼自己去喝那些东西，然后我那时候还要配合一些治疗啊，然后就是一直针灸。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就是那天很热啊，然后我全身就是扎了很多针，然后可能就是也扎太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点血这样，然后我就离开那个诊所，我心里就觉得说天哪，就是就有一种很无奈的感觉，就是很不知道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妙，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你觉得其实真的还蛮痛苦的。好，然后后来我就想说这样还是不行，我觉得我就给自己一个期限，就是如果说真的超过，我就毅然决然说好算了。但是我后来还是找到另外一家就是有调身体的一个中医，然后那个中医很特别，就是其他的装潢就是不会像坊间现在很多那个中医的诊所都哇、哦啊、就很华丽啊，然后感觉就是有特别的装潢，然后医生也是好像有特别的行销啊或什么之类，他就是一个老中医这样子，然后他其实他们那个调药的应该说是人员，然后跟医生其实他们都穿了一个那个蛮脏的一个袍子，因为他们就是长期每天就一直倒药嘛，然后就是感觉很特别啦。然后那医生说话也是很妙，他就会把我的脉其实都会嘛，但是他讲的就真的坦白讲那种感觉很像算命，他讲得很准，他就会说哦你是不是都睡不好啊，然后想很多啊，然后就是有胃食道逆流啊，然后他觉得我压力很大之类的。然后因为其实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开口，那我觉得要看出来，因为基本上我是一个很矜的人，就是说要看出来其实也不太容易，除非就是我很熟我才会完全放松，然后让人家觉得我压力很大这样子。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当初的压力很大，我很怕吓到人，所以我都有特别做调整，然后我就说哦是是是是，然后他就建议我说、哦、叫我不要吃肉啊，然后不要吃葱姜蒜啊，然后不要喝咖啡，不要喝茶，就喝水这样子。其实那个对我的生活饮食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就恶性循环，因为我就是压力大嘛，然后晚上也睡不好，然后我就会想隔天早起来精神不好，我就会想要喝咖啡，然后吃的东西也都想要比较刺激性一点，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可以让我醒过来。所以其实那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那而且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它其他的药不会太贵，我记得好像一个礼拜大概900到1000左右，真的是算房间很便宜的。但是就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药非常非常苦，苦到就是苦到没朋友，真的就是我没有喝过这么苦的中药。但是我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大概有喝了2-3个月，我是觉得就感觉上身体的确有比较好，然后饮食有调整以后也觉得是说开始其实就会很累很不舒服，但是好像真的也是感觉上是真的有帮助，就是比我之前看的任何的历届的中医来讲就是说真的有差。那这个就供大家参考。那 后来其实真正重点是就是说他是唯一一位，就是我之前跟各个中医谈过，他是不排斥我去做西医的一个医生，然后他也跟我，而且蛮特别，他就是还蛮鼓励我去做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啊，那反正就是我也是中西合并嘛，一起我就也去看了，决定就是说我去看西医。那当时刚好我先生的姐姐，他就推荐了我一家非常知名大医院的一个医生这样子，然后非常的难挂啊，就是你还要如果你要出诊的话，还要就是去现场就是现挂，然后。他还看就是说他问你的情况这样，然后觉得愿不愿意收你之类的，而且你要等的非常非常非常久。但是就是说那时候我就想说啊，反正就已经就是之前都试过这么多，然后死马拉活马医啊，我就说好好好，我就去试看看。然后呢我就见到那位医生，那位医生就是其实也算是一个年纪蛮大的医生，然后看起来就很累，然后就是坐在椅子上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感觉上就是也蛮辛苦的一位医生啦，只能这样说。那刚聊一聊以后，他就说那我们就先安排做一些检查这样子，然后同样的我先生也要来，就是说也要检查他一下他的那个精子的品质啊，然后身体状况哦，然后其实就有在做了一系列的检查。那结果后来就是在发现说奇怪，就是我的卵子的品质好像不是很好，然后还有我的数值里面就是感觉缺钙缺得很严重，就是个位数，然后也不是太高 OK。 然后还有就安排我就是要去测一下那个我的输卵管，然后这个过程里面他就会建议我就说要用那个要增加维他命 D 的一个摄取，然后还是尽量就是多运动啊，然后多喝水，然后维持身心的健康这样子。那我就也是就是照做，然后后来我就去通了我的，就是去尝试就是说去检查看我的输卵管有没有通。那这个过程其实我有上网看，就是通输卵管会不会通，因为其实我个人的经验是我没有做过任何的手术，从小到大，然后所以我。有点害怕，就是说不知道会不会不舒服这样，因为好像是要从阴道的进去，然后就是插一个管子，然后他打入一个液体去看有没有通这样子。然后呢我后来就去了嘛，我就预约，然后就进去了那个就是准备要做通输卵管这个算是疗程嘛，好吧 OK 好没有很精确请见谅，因为我不是专门医科的人。然后呢哇，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两点要特别注意。第一个，他就是他那时候会叫你签一个，是说他们好像有一个是有点像回收的一个那个管子，然后他问你说，你是要需要这个管子去通呢，还是你需要自费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没有想到，因为我上网看他们是说，好像那个回收的那个管子就是也有消毒，所以其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一去的时候，那个坦白讲，帮我检查的那个人员呢，他脸就很臭，他就说你怎么会去勾就是回收的那个管子这样子？他说一般来讲都用自费，然后脸很臭。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不知道他是担心我或者是什么，没关系，就是他就想说好，那自费就自费，我就通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帮我塞进去，哇，然后其实塞进去就是。我觉得那真要看个人技术，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塞的时候就是不是很顺利，然后还请那个总医师进来，然后就是住院总医师应该是我记得，然后他就是就是帮我塞进去这样子。那住院总医师很可爱，就是说我记得我那时候塞完以后，我出去看到他还在外面跳舞，就是一个很。我觉得很有趣啦，很有趣的一个医生，就是可能他很有热忱吧，因为那时候就费了很大的心思塞，然后我还很感谢他这样。虽然那个画面很奇怪，就是我下半身没穿，可是因为那个过程其实就是不是太舒服，所以其实我真的还蛮感谢他。然后可能他很开心或什么之类，他就在外面跳了一个舞，这样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还有就是哇，通那个检测你输卵管有没有通这件事情，真的超级痛。痛到一个爆炸，因为他不是就塞进去了嘛，然后他就用那个 就是那个什么，就是算是就是他就打那个液体进去嘛，这样子。然后打那个过程，我刚才是觉得哦清凉，嗯，有种清凉感。然后哇，后面超级痛，因为可能就是阻塞吧。然后我就觉得很不通的感觉。然后就是哦，就是有点像月经来的第一天的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然后很酸很酸很酸。我记得那时候我打完，就是我还坐在那个床上就是待了一下，我很震撼，因为我网络上面讲说你不是说不会痛吗？我怎么痛成这样这样？然后后来就 OK 就结束了。之后呢，我再回来看报告的时候，那个医生他就跟我讲说，哦，你那个好像你右边的输卵管不通，然后他建议我就是要做通输卵管手术，然后做腹腔镜的手术这样。其实基本上我记得他是跟我讲说做腹腔镜就会顺便去通输卵管。那腹腔镜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小的手术，那这个小的手术它就是好像会我们的那个子宫内膜里面就是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颗粒，那可能它会阻碍我们的胚囊的着床，所以他们就是会基本上他们就会想说想要把那个等一下路面把它用平一样的感觉，那你这样子基本上你要车子停在那边是不是会觉得比较顺嘛，哈 OK 大概是这个概念啦。然后好，我就想说好吧，那既然医生要做了，然后虽然我也没有做过手术这种的，对我来讲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经验，我想说哦那就好吧，就鼓起勇气我就做了一个手术这样子。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就还前一天住院，然后我先生也有来陪我这样子，然后隔天就做了一个小手术，然后做完其实我记得好像就是没什么感觉，坦白讲就是麻醉起来以后其实也没什么感觉，然后医生看一看他就说那你差不多就是休息一阵子，那你就可以考虑回家了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哦就是难怪可能是输卵管不通的原因，所以我之前做了这么多努力好像其实几率上来讲的话就会不高，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蛮科学的一个方式啦。当然就是说哎，我觉得中医也是有一定的疗效，可以让我的身体感觉上比较健康，所以我这个决定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是蛮正确的 OK。 然后后来就是做完这件事情以后呢，大概再过了一阵子，确实时间我真的是忘记，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有月经就是也没有来，然后我想说那我就测一下，讲天哪，我就怀孕了，Hooray！ 我就想说天啊，我花了这么久的时间，然后我真的是那时候我看到两条线的时候啊，我真的是觉得哇、哦、天哪，就是那种百感交集，然后觉得说过去心酸其实都已经过去了这样，那我就觉得真的是太棒了。然后我个人也没有那种就是什么三个月内不能讲的这种禁忌啊，然后我就是其实也没有昭告天下啦，就是但是我就是跟我的家人都讲嘛，然后就是尤其是我先生，我一定是第一时间打算跟他讲这样子，然后就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那时候但是就是我还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有去医院再做一次检查这样子。那医生也是说、哦、恭喜你怀孕咯，就是不错啊，就是没想到就只是做了腹腔镜你就怀孕了，那我就很开心。但是呢后来就发生了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就是后来我的第一个成功的小孩，后来呢他在两三周以后就三周到四周以后呢就离开了这样。然后其实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我真的是可能那时候就是非常专注在求子这条路上，所以那时候有发现有成功怀孕，然后就真的是投入了很大的喜悦跟希望，觉得说很希望能够把他成功生下来这样子。那但是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我都还是会固定去做产检嘛， 这个很妙，就是说大概三，就一直到三周四周其实都没有测到心跳，然后医生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怎么好像有点怪怪。然后那时候因为去做那个腹部超音波，就是一直就是画面觉得说成长的那个公分数越来越少，这样，然后他就觉得不太对，他脸色就不是很好，他就跟我讲说，感觉上来讲就是这个可能就是有考虑要引产。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他第一次跟我讲的时候，我真的是晴天霹雳，我那时候很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就想说，哎，我是在做梦吗？可是又还蛮真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医生就是也很严肃的这样就跟我说，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没关系，我先考虑一阵子，然后等我想出一个头绪的时候我再跟医生谈，这样。然后他也是跟我讲说，这样子，如果这种情况，如果你下个礼拜来产检他还是没有长大也测不到心跳，那你真的不宜在你的肚子里面留很久，这样子。那我就说好，我就有点失魂落魄的走回家。然后说在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跟我先生开口，因为那时候就是坦白讲，我那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怪自己，因为我想说是我做错什么，就是没有办法让小孩子就是成功的长大。然后对啊，就是其实这事情已经很久了，但是哇，就我现在想起来还是真的是很难过。然后可是就还是要面对啊，我后来就是还是跟我先生先就是稍微简略的讲了一下。那我先基本上他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很镇定的人，他就也没有说什么，他就说那没关系，你就是再去检查，这样子，也没有特别说什么。然后好，就是大家以为就只有这样了吗？没有。后来我那天下礼拜再去预约做产检的时候，因为其实你去产检之前呢，你去做就是跟医生面谈之前，你的产检就通常就是还要再去一个地方，然后做腹部超音波或者是阴道超音波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你要进去之前，你到的时候要先插卡，它才会有你的记录嘛。然后就是等就是说按照排队的方式，然后让你进去做测量，里面会有人员在帮你做检查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那天发生了一件让我觉得算是永生难忘的一件事情。其实我必须在讲这件事情之前，我必须说明，就是说我非常尊重医疗体系的每一位人员，因为我想大部分人都有共识，就是医疗这个体系基本上绝对不会是服务业，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共识哦。就是他们真的都很辛苦，然后我觉得尤其像现在 COVID-19 的这个情况，就是其实他们真的就是冒着生命风险，然后就是让我们维持健康，所以我其实一直都觉得我很尊敬他们。但是那一天真的是很妙，就是说我其实我个人是一个非常不喜欢迟到人，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我很早就过去，然后我就插卡。但是就是一直到了，因为他其实是早上的诊嘛，就是到11点多，奇怪，我怎么都还没有叫好，我真的等超久哦。然后就是还是都没有叫到我好，然后之前跟我一起早上那些等的人，其实都已经就是该去做阴超啊，做那个腹部超音波的都已经做完了，我就是准不到，我想奇怪怎么会这样子。那我后来按耐不住，我就进去跟里面的人员讲，那时候遇到第一位人员他就很好，他就说你可能是虽然你有插卡，但是可能我们系统这时候出了一点问题，然后没有记录到你的部分，那没关系，我现在在电脑里面帮你记录，那你可能5分钟以后呢，我们就会叫号你再进来这样子。那其实这事情就已经过了，但是呢中间就突然杀出来一个人，然后我知道他也是里面的检查人员，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他就说你应该是插队吧，他直接对我讲。那其实我当时心情已经很不好，因为就是我上个礼拜听到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嘛，然后我其实很懒得跟他吵，然后他说你插队，然后还好意思就是叫人家帮你在电脑里面补号这样子。 基本上我是一个连捷运的位置都抢不到的人，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久会插队。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有想过说，哦，那不然看监视器好了，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就是平白无故被人家误会真的是不是很舒服这样。那但是我真的想说啊，算了，我真的没有那个心情，那 我也不理他，反正他已经帮我处理好，那 我就自己出去外面等。就很不幸的，我的那个检查的人员呢，就是他这样。然后他的整个过程里面都，我不知道他可能对我印象不好吧，就是可能过程里面非常的粗鲁。然后后来他也发现了这个情况，就是小孩没有长大，然后也没有心跳，然后周数这样对了以后，发现好像不是很乐观这样。那他就丢了一句话，就说你这个小孩应该是没有希望了这样。然后啊，我坦白讲，我觉得各司其职，就是说你可以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你不应该那个时候去对我讲这句话。因为我觉得这是医生如果跟我解释，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因为那是他的专业。可是我当时的感觉真的会觉得你好像在伤害我然后我那时候就已经觉得蛮难过了，那我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就离开了这样。但我还是说谢谢啦，对，因为毕竟人家也是也提供一个服务嘛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也是等了很久，因为那个医生他就是门诊病患的人很多。然后我进去以后，就医生就看那个报告，他就跟我讲说真的不乐观了，你这个可能真的没有办法，你就必须要考虑引产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当下我真的还是做不了决定，然后我就跟医生说再给我想一阵子，那我会想出一个方法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谢谢，然后我就离开，我就坐在，我还记得我是坐在那个就是坐在门诊前面那个椅子就大哭。然后那时候其实还没有很多了，然后说真的，那时候我也不，那时候真的也不是太在乎外界的眼光，就是眼泪就一直流啊。然后我觉得很难过，想说就是真的很抱歉，就是妈妈留不住你这样。那时候真的觉得是很自责，真的很自责，想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比较特别一点是说，我的斜对面站了一个男生，其实他是往我两号后面进去的一对夫妻。因为其实看妇产科哈，就是基本上来讲，他你在外面等以外，其实门诊里面他隔着一个帘子，里面就会例如说帘子里面是医生跟患者，他们会直接对谈，但是帘子的旁边还是会有大概两到三对的人在那边等 ，OK。所以其实他大概有听到我状况，因为我那时候医生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爆哭了，因为可能声音很大，也不能说人家偷听我隐私什么，就是哇，那时候我真的是控制不了，然后我就很难过，而且我是听完然后跟他说谢谢，我出来就爆哭了，然后我就看他一直站在那边。那我猜他应该是很想安慰我，然后他感觉像 我其实有斜眼看了一下，因为毕竟就是没有办法，你视角都一定会看到嘛，因为有个人在注意你这样。他感觉好像就是很想要安慰我，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手边，因为通常如果像我遇到这个问题的话，我应该会去递个卫生纸吧，也好像也只能够这个样子，因为那时候你说什么好像也都怪，因为不认识嘛。但是好，可能他应该是手上没有卫生纸。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但是他可能也是觉得就是大概就是可以体会我的心情啦，所以他那时候就是一直在踌躇不知道怎么办。那后来嘎仔就是我手上其实也有卫生纸，然后呢我就这样子就是陆陆续续哭啊，然后擦眼泪啊，就这样。然后他后来是我想说我们两个这样对峙不是办法，然后我就擦干眼泪，我就走出了那个诊所医院了，不好意思，走出那个医院这样。好，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办，我需要就是真的是让他自然引产吗？我就回家又上网找了很多的资料啊，然后研究，然后后来我就找到一个另外一家很知名的大医院，然后里面的一位医生，然后我上网看很感人哦，他是都还会就是帮你，例如说做完手术啊，或者是就是检查过后他会 亲自打电话观察你的情况，这样子很感人耶。因为我觉得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傅堂哥真的是医生，真的是忙到不行这样子。然后好，我就去找那位医生就做咨询，那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我其实当时我觉得我还蛮天真的啦，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希望找一个很厉害的医生，看有没有办法起死回生。可是其实那个数据就在那边嘛，那他也是人很好啦，还是让我做了一些检查，然后会再告诉我说，哦，可能真的不行，你要考虑了。然后他会建议我说，现在马上就要处理，因为真的不能留在你母体太久。嗯，好吧，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好，我尽力了。嗯，就是我真的是，知道这个结果，他就是没有办法改变，所以那时候医生他就开了一些药给我。然后其实引产的方式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就孕妇不能乱吃药哦，这真的很重要啊。因为他那时候就可能开了一定的药量给我，然后就跟我讲说，你今天晚上就是服用，那也许会觉得有点冷这样子，然后晚上可能就是你的那个肚里的还来不及长大的这个小朋友呢，他就会流出来这样子。好，然后我就回家嘛。那我先生那时候人很好，他就是就一直陪着我。然后其实我吃完药是真的会感觉很冷，我记得我旁边那时候还放一个暖气，然后就两个人就傻在那边等这样子。然后后来真的等到12点，就是说大家都很累了，然后也好像还没有排出自然排出，我就想说，那我没关系啦，我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用药的太大的不舒服，那我们就睡个觉这样。那隔天起来就是说，哎，真的他就自然排出了这样子。坦白讲就是说，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感到遗憾啦，真的就是，哎，我还帮他取了一个小昵称这样。然后就是每次照超音波还会传给我公婆看，我爸看啊，然后我先看啊，就是啊，就觉得说，就是觉得就是有一个很期待一个生命的到来，就没想到后来就是竟然是这样的结果。那我后来其实上网看，就是说发现其实在怀孕的过程里面，其实生命真的是一个奇迹，就其实它会有很多很多的关卡，那如果没有过，结局就是这样。而且这个比例其实有一定的比例啦，所以当时也没有任何人怪我，然后也是就是都很鼓励我，然后像我公公婆婆都就是都很关心我啊。然后我先生也是，我其实那时候现在回想起来，我很感谢他的原因就是，他那时候其实也从头到尾没有说任何评论，然后就默默陪在我身边。然后我那时候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所以有时候他就是还会帮我做一些家事啊，然后陪我聊聊天。然后其实我觉得其实这样就够，就是一个陪伴。因为那当时真正要面对这件事情最大冲击的人其实是我嘛，那他就没有做任何评论，他就是默默就在旁边这样子，然后就陪我走过这个过程。然后后来我慢慢就比较释怀的时候，我就跟我婆婆讲说，我那时候还不确定我未来会不会有一个小孩，但是我很感谢就是这个孩子给我一个当妈妈的机会。对，就是真的很感谢他。然后就是这样子。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也有个想法，就是说我并没有把就是说什么要把他生回来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一直到我现在，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女儿嘛很可爱，然后我都不认为是我把她生回来，因为我觉得我心里清楚他们就是两个个体，真的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不太确定每个人的想法，因为有些人就说啊，可能这次不成功，那我们现在把她生回来，就是其实也是一种安慰啦。那但我个人是对这方面，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可能我不知道我就是有感觉，就是真的是不同的个体。然后我虽然很哀伤的，就是把他送走了，但是他，我觉得他永久在我的心中，这样子。然后 ，OK， 就是发生这个 蛮令人心酸的事情啦。对，所以我后来呢，我觉得就是说我在面对怀孕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内心有很大恐惧。我后来其实在做试管这个疗程里面，其实中间又隔了一年。 OK， 因为我后来那时候就是我坦白讲，那个打击真的对我来讲太大了。我觉得就是说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其实像很多丧礼他们必须要办的一个很圆满，因为其实真正还在世上很人，其实他们是非常难过的。所以其实这整个过程里面，如果能够让世上的这些人能够有一个觉得很圆满的感觉的话，其实那个伤痛真的相对会减低很多。但是因为我遇到了那样子的事情，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坦白讲就是一直都不能接受，就觉得说哇，就是被误会啊，那怎么会这么苛刻？然后其实坦白讲也是有点钻牛角尖啦，现在回想起来。但是那个真的是一个很不愉快的过程。所以我也后来也体会到，就是说第一个爸妈妈真的不容易，我们一定要好好孝顺他。然后就是当你眼下看到一个你认为是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也许他有别的面向是你想不到或你没看到的，有时候未必要急着去下一个定论。然后如果在你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量不要对别人太刻薄。这是那时候我的想法，因为毕竟那时候我真的是受伤蛮深的，所以我后来其实为人处事方面，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就是给我另外一个想法啦。因为我觉得人生好像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嘛，那最起码这是一个历程。那既然说也许结局不好，但是如果给我这个想法，我只能说也许多多少少也是有一点益处吧，我只能这么说。 OK， 那这一集呢很抱歉，就真的非常的沉重。那我最后就是想要告诉在求职这个过程路上的这些朋友们呢，这是我个人的经历，这样子就是跟你们分享。我想你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也许会经历一些风风雨雨，或者很顺利，那我祝福各位。但是如果有类似像我这样的情况，或者不顺遂的情况呢，我个人真的是很想跟各位讲说，你们真的是辛苦了。就是真的是辛苦了。但是因为我们其实都已经是成熟的大人了，就是好好，大家加油。真的就是加油。就是我那时候其实跟我先生讲说，我们在40岁以前如果没有成功的话，那其实就算了。那我先生他其实也同意，他是讲说，因为其实那个过程其实真的蛮煎熬的。然后他就说而且40岁以上如果你要生小孩的话，其实风险就是比例上来讲会增高蛮多的。所以他那时候也同意，他就说那你就是顺其自然这样子。那结果反而是我觉得后来啦，就是说我后来慢慢的走出来嘛，然后慢慢的就是说算是比较平常心去看待这件事情，比较不要给自己压力，然后配合运动，配合我之后讲的一些疗程。结果后来呢，我就真的顺利了，生下一个很可爱的女儿。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就是一个人生的历程啦。但是因为我个人是一个，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就是说我一路上都是必须经历一些不同的经历，然后我才会有所领悟，就是一路都跌跌撞撞。那当然有些人他就是很聪明啊，他会去选择对的方式，然后他也许他走的路也许就不会那么艰辛。我必须说我很佩服这样的人啦，但是我不是。那我还是很感谢，就是说后来我还是成功了这样子。那OK， 就是 就是祝福大家，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得偿所愿，嗯，加油 ，OK， 好，那谢谢大家收听，地方妈妈需要帮助咯，我们下次见，拜拜。